四单元，这个多少钱？词语： 要、买、面包、多少、钱、块、一共、平、那、内、毛。句子： 一，我要两个面包。二，多少钱一个？三，一共四块。四，那个多少钱？五，一块五一瓶。六，要那个。 情景一，你要买什么？ 面包，多少钱一个？ 一个两块。 要两个。 一共四块。二， 这个多少钱一瓶？ 一块五一瓶。 那个多少钱？ 九毛。 要那个。 要几瓶？ 五瓶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一毛、两毛、三毛五、八毛四。 一块、两块、三块二、四块三、五块四。 九块零八分、五块零六分、十块一毛二、八块五毛三、 二十块、三十八块、五十五块、九十六块、 一百二十五块、一百零二块、二百一十块、三百一十五块。 即学即用。 我饿了。